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68集，知道了通关的方法，李妙妙的心情放松了许多，傅文铎却低着头，目光平静地看着钢铁做成的门把手。下一刻，他右手一甩，变成一把锋利冰冷的三棱形利器，左手猛地按下门把手。刹那间，炽热的火焰从门中喷射出来，李妙妙惊叫一声：“ 这是什么？” 李妙妙赶忙向一侧躲开，傅文铎挥手将这团火焰击开，那火焰温度极高，呈现恐怖的乳白色。唐默眼神一冷，他看向门内，只见一只形状扭曲的巨型烧杯矗立在房门内侧，他左右摇晃杯身，一团又一团火焰不断地从他的杯口喷出，向门外砸来。唐默立即说：“ 关门！” 傅文铎伸了手，想把门关上，又是一团火焰撞过来，他不得不避让。唐默翻身躲过两团火焰，他一手撑地，另一手拔出小阳伞，伞柄向前，想要勾住门把手。这时房间里的烧杯发出嗡嗡嗡的噪声，他停顿了2秒，接着以更快的速度发射出瀑布般的白色火焰。就在火焰即将涌出大门时，最后一秒，唐默用小阳伞勾住了门把手，砰的一声把门关上。众人全部松了口气，平复呼吸，一切只发生在短短3秒内，可是这可怕的火焰灼烧在玩家的皮肤上，发出滋滋的声音。傅文铎右手变回原状，他的手背上被灼烧焦黑，他面不改色地拿出匕首，将自己被烤焦的皮肤割去。见状，李妙妙等人脸色变了变，很快他们发现自己的皮肤上被烧焦的地方，伤口还在不断扩大。两个女玩家咬咬牙，也割去了被火焰碰到的皮肤。李妙妙问道：“ 刚才那是什么？这个房间我们之前走过，里面根本没有东西，怎么会突然出现一个奇怪的烧杯？是我记错了？” 赵小飞想起了第一轮游戏时，自己被迫割掉几块肉的场景，他咬紧了牙齿，用憎恨的目光盯着面前的这扇门。 你没有记错， 火焰突然喷射出来时，不知是否巧合，傅文铎正好挡在唐默面前。唐默只烧焦了一点头发，他将头发割去一些，说：“ 这个房间里确实不该有东西，甚至可以说，原来这个房间根本不是在这个位置。” 众人一惊，唐默拿出傅文铎画的地图：“ 刚才我们上了楼梯，往这边走的时候，一共走了5米，看到这个房门。然而根据地图，房门距离楼梯应该有8米左右。” 说着唐默看向傅文铎，傅文铎点头：“ 确实是8米。 赵小飞立刻想到：“ 等等，你是说这些房间会变？”“ 不只是房间的位置变了，里面的东西也变了，所以说这是薛定谔的钢铁城堡。” 唐默抬起头看着黑漆漆的天花板，早在中年管家带着薛定谔通过圆形管道离开厨房时，唐默就隐约觉察到，这个钢铁堡垒完全是薛定谔的所有品，小黑猫在堡垒里拥有绝对无上的操纵权。 薛定谔一定是个伟大的发明家， 低哑的男声响起。唐默扭过头，视线与傅文铎对上，傅文铎看着他说：“ 这是他的堡垒，他完全可以改变房间的布局，改变房间里放着的东西。不过我们刚才的第二轮游戏，他没有改变阵力时钟所在的房间位置，上楼的时候我看了一眼，他也没有改变其他房门的位置。” 顿了顿，傅文铎说：“ 只有第三轮他做出了改变。” 唐默笑了，他明白了傅文铎的意思。 对呀，只在第三轮改变，这是为什么呢？ 傅文铎勾起唇角：“ 我也想知道，为什么只在第三轮做出改变，同时还在一个本该没有发明的房间里放上一个极度危险的发明。” 两人一唱一和，默契至极。李妙妙完全看不出傅文铎和唐默在打什么哑谜， 他正准备问清楚，唐默已经给出了答案。他故意拉长了调子，笑道：或许是因为心虚了。 哼，我才没有心虚，你才心虚，你全家都心虚，你全黑塔都心虚。 田诺诺的怒吼声在钢铁走廊里骤然响起，这声音吓了两个女玩家一跳，两人转念一想，忽然明白了唐默和傅文铎刚才那段对话的意图。唐默无辜地眨眨眼，只是猜测而已，伟大的薛定谔阁下，不用这么激动。他这话一说，小黑猫更加炸毛，软软的声音不断咒骂唐默，有时再咒骂几句该死的真理时钟，直到小黑猫又骂了一句唐默是个臭不要脸的丑陋人类。傅文铎淡淡地说了一句，你这样更像做贼心虚，薛定谔的声音才突然停住。过了五秒，小黑猫更加愤怒， 你们这群无耻的人类。 这下子连李妙妙都明白，他们真的找到正确的通关游戏的方法了。薛定谔可以随意改变房间的位置，改变房间里放着的东西，但是他无法改变的是走廊，这是黑塔给出的通关方式，他无权改变，但是他可以将更多危险的失败发明放进房间里。唐默五人必须找遍所有房间才能赢得游戏，只要在其中某个房间里他们死了，也算是游戏失败。想到这儿，李妙妙脸色更加难看。五个人小心翼翼地找到下一个房间，傅文铎开门前，唐默突然开口，轮流开吧。众人刷地转过头看向他，唐默面不改色，如果108个房间每个房间都由他开门，并不公平。李妙妙头皮一麻，她也觉得这样不是很公平，之前没人提她也就装作不知道，可是现在大家即将通关，薛定谔还很可能在每个房间里都放了更加危险的东西，她实力弱，真的不想开门。但唐默说的也没错，两个女玩家都有些尴尬。这时一道含笑的声音响起，怎么能让女士做这种事？唐默看着一脸笑意的格雷亚，所以怎么办？格雷亚脸上的笑容微微顿住，他目光幽深地看着唐默，片刻后反问道，由绅士代劳？唐默快速说，那你来吧。根本没有反悔机会的格雷亚愣住了。李妙妙和赵小飞第一次觉得这个奇奇怪怪的混血儿真是非常顺眼。薛定谔并没有真的丧心病狂到在每个房间里都放置危险的失败发明，唐默、傅文铎和格雷亚轮流上前开门。由于格雷亚开门的次数最多，他遇到危险发明的机会也最多，但是往往在一瞬间他便反手拉起短杖，勾住门把手把门关上。唐默定定地看着格雷亚和他的短杖，眉头微微皱起。 My lady， 唐默抬头与格雷亚对视一眼，他打着手电筒转身走向下一个房间。一个小时后，玩家将二层寻找完毕，通过楼梯下到一层，他们已经找了71个房间。随着他们找的房间越来越多，薛定谔的咒骂声也越来越频繁。最危险的一次，唐默打开一扇房门，一道刺眼的白光瞬间将五人笼罩进去。等唐默回过神时，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身体完全动不了，只剩下一双眼睛还能动，这比真理世界的限制更大。薛定谔恐怖而神秘的发明一样样地出现在玩家的面前，甚至唐默还在一个房间的中央发现了一块熟悉的怀表。他不动声色地走上前去观察这块怀表，最后一个离开房间。下一扇门就在走廊对面，轮到格雷亚开门，他拄着短杖走过去，短杖撞击地面发出有节奏的哒哒声。唐默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只小巧精致的怀表，看了一眼又很快放回去，他的动作很快，格雷亚三人都没有注意到。傅文铎和唐默站在队伍的最后方，两人视线对上，唐默微微摇头，傅文铎皱起眉头。当玩家们找到第107个房间时，小黑猫的声音戛然而止。唐默将手电筒对准最后的楼梯，一步步地走上去，他的脚刚刚踏上第一个台阶，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， 你以为你们真的就赢了？ 唐默的脚步立刻停住，薛定谔疯狂地笑了起来，他得意地说道， 你们已经输了，你以为伟大的薛定谔真的会被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抓到把柄？人类，你真的太天真了，你们走上这个楼梯就输了，快点上来吧，快点，我迫不及待地想把你们做成我的收藏品了。 喵，中年男子浑厚的声音跟在薛定谔的声音后轻轻地飘了出来，赵小飞和李妙妙听到这话面色怀疑，举棋不定。傅文铎倒是没什么表情，他双手插在口袋里，神色平静。格雷亚的表情十分精彩，他用奇怪的神色看了看天花板，又看了看脚下的楼梯，最后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用短杖敲击地面，仿佛这样就可以屏蔽掉薛定谔的声音。唐默抬起手电筒，走吧。 竟然不给一点点反应吗？ 站住，人类，你们真的会输的，只要走上来，你们就进入了我和假时钟做出的陷阱。 唐默走上一层台阶，又迈出第二只脚。 你们输了，你们会被我做成臭马桶送给圣诞老人，我真的会送的。 唐默又走了几层，五人走到楼梯的中央。 算了，那你们就赶快来吧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你们变成臭马桶的样子了。 唐默一步步走到了楼梯的最顶端，当他踏上最后一步抵达二层时，唐默仔细地寻找了一会儿，终于在楼梯的侧面发现了一个极小的小门，这个小门只有半米高半米宽。唐默俯下身体，一只手拉住了门把手。 你们这些可恶的人类！ 咔嗒，房门被人打开，微弱的手电筒灯光从房门外照射进来，照亮了房间里的一人一猫。高大的中年管家捧着一碗臭气熏天的猫粮，高兴地蹲在墙角不断舔着。一只小小的黑猫蹲在房间的中央，瞪着绿色的大眼睛，直愣愣地看着房门外的五个玩家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